依家舊市，舊市真係好啲。想知嘅話，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城寨舊市好啲，有我大 N 同埋 Eddie Sir 三碌拎回顧，睇下英治時代定係而家好啲。準時見啦！啊，不過呢個節目咧，歡迎大家封煙嘅，記得聽 live 啦。好，舊市好啲又翻嚟啦。觀眾見面到前面一紮架撐啊，咁啊今日咧好興奮地咧就揾到兩個老友嚟咧就幫我大 N 一齊咧就做呢今次嘅節目，咁啊講遊戲機嘅。咁啊未介紹兩位之前咧，咁啊講下啲台務先啦。咁啊上個禮拜非常之唔好意思啦，因為細佬咧就要啊坐洗頭艇。咁啊，去啲偏遠嘅地方，咁咧就嚇、啊、做完啲非法勾當之後咧，咁而家就順利用我自己嘅方法翻咗嚟啦。咁啊，亦都講翻啦，就係、是、希望盡量第日都就到時間啊，盡量都做啦。咁另外就會係我都會嘗試試下做播歌嘅節目，可能會冇樣嘅。咁我都同阿 Lance 喺度傾緊， 喺 技術上嘅問題點樣點解決啦。咁另外啦，咁仲要講翻先啦，就係、是、幫阿 Lance 賣廣告先啦。咁啦，咁我頭先喺車度咧，因為真係唔夠時間，啱翻嚟。咁啊，聽咗部分你琴日嗰個十八般武藝，本身我記得幾個名。咁我覺得喂好正 ，concept 好正。咁咧，我俾少少意見得唔得？咁我頭先。嚟之前就未同你講，咁我而家想爆肚講下。咁咩咧？其實咩咧？就話我覺得如果可以每一區，可能你講咗㗎，不過我未睇曬。咁啊，試下我講意見。例如話咧，叫翻嗰區嘅人咧，介紹當地嘅食肆啊、小鋪頭。咁有冇好處咧？ 有講 我，即係尊重，即係專注啲講下呢樣嘢。 唔好講連鎖店啊嘛。 唔好講連鎖店。 區啲特色老店啊嘛。 冇錯，係講翻啲真係到 domestic 嘅講翻嗰邊嘅人生活咯。咁呢個可以有翻啲凝聚力，就唔好成日都淨係乜都會嚇 Sarah 唔怕講啦，開埋名。你買我自己都係㗎，我去台灣啊，或者去唔同地方咧，我都中意去啲橫街窄巷睇一啲當地富有特色嘅嘢嘅。我唔中意行大商場。OK， 咁另外就係、是我細佬出啲綿力啦，即係我唔係我細佬。 你細佬啊？你細佬唔係坐洗頭艇咩？細佬？ 我細佬 OK， 真係有個細佬㗎。咁咧，我就諗過咁嘅。如果你有需要嘅話咧，如果開即係每一個區咧、社區咧，話要開一啲班，例如話講下啲。年輕人就業啊，或者講下啲北上，唔係陳寬啊，北上工作嘅一啲 tips 啊、錦囊啊啲咁咧，咁我大 N 都有啲資料可以大家分享一下嘅，因為呢啲好多父母係需要呢啲嘢嘅，即係佢下一代有時佢好迷茫啊，唔知揀咩讀咩科啊，即係未來個社會，咁我可以分析一下俾佢知，而家個趨勢會係點樣咧？因為我哋做科技嘅話咧，會係行前人少少嘅，我哋會睇到一啲嘢嚟緊會發生啲咩。咁我亦都會係睇翻成個市場咁去分析啦。OK， 咁啊唔買咁多啦。咁每逢星期幾做啊節目？ 梗係當然係星期三嘅7:00至到8:30。 你哇嚇得我嘢，你用顏面帽定係用啊？ 定6898聲啊？ 6898聲咁嚇我就 係由呢個星期三嘅7:00啦，至到呢個8:30。咁歡迎大家嘅香港市民啦，喺我嘅 page 同埋嘅 group 留言，記得咧打翻呢一個十八般武藝咧，就揾到我哋Facebook 嘅專業噶啦。 千祈唔好一路一帶喎， 係多謝曬先，啊唔該曬， 好賣完廣告啦， 唔該曬687，OK， 係，咁啊翻返嚟我呢度啦，咁啊介紹下啲嘉賓先啦，咁啊先介紹我左手邊呢位，咁你自己講啦， 係大家好，我叫 Benny， 嗱 Benny 呢個名咧我幫佢改嘅，真好啫嘛， 係 真係改， 冇錯， 係咪個樣似 Benny 先？ 佢勒住我。當時我改了一個大眾化的英文 名，即係某個嗱，你估到㗎啦，80年代所有男仔都會改呢個名字，同埋咧啲底褲都係嗰個牌子嘅。 個名字就唔係講喺口度嘅，印喺個褲邊度 啊？Lance講唔講到咩牌子啊？ 唔識喎， CK 啊，冇錯啦，係啊 ，Kelvin， 你係發覺咧好多八十年代嘅人咧，咁或者九十年代嘅人咧都會講要 Kelvin 嘅，我哋身邊都唔少嘅。 係 K 定係 C 啊？ 唔係，都會派翻，唔係喎，你係嗰只，我哋嗰只啊！你因為咧，你當年咧，你個名咧，一定係當年咧係好中意睇嗰啲外國嘅歐西呢個流行音樂嘅， 並唔係呢個原因嘅。 我哋講埋先，你自己本身嚟講。在遊戲機有什麼、啊、建樹、啊、或者有什麼歷史、啊、我叫得你 最簡單就純粹一個玩家敗家咯，是、啊、即是投訴無數投放無數的金錢，搞到今時今日一無所有啦， 都被家人投訴啦其實大家都共鳴的這些我右手邊這位猛人、啊、其實都猛的，不過這個更猛， 不要這樣 說，你叫什麼， 我叫 Michael 大家好。 Michael 你做什麼的、 現在都是在買遊戲機， 這個人呢我哋認識都係因為遊戲機 啫。喂，暗示邊度買咧？暗示得噶啦。 黃金 哦，都係 暗定時。深水埗某大商場啊嘛， 商唔使乜啫，地下嗰層啊嘛，買入去你見到個人就講下嘅，唔係啊，嗰、那個就係 Michael 啦。嗱，記住 先，響打印袋有冇平先買 遊戲機？有，佢應承我57折，同埋59折啊，兩個折任你揀， 任揀啦， 仲有嘢送。 是送乜嘢？ 送你出门口。好，有呢啲烂机。好啊，烂机唔讲啦。嗱，问下你哋啦。嗱，我唔讲我自己先啦。成日都我讲我自己，好似好一言堂咁样。喂，讲下你啫。你第一次接触嘅游戏机系咩啊？ 我第一次接触游戏机啊，数到个烂街机先嘅。 系 吓，咁嗰阵时喺尖沙咀，喺美丽华酒店下边。诶，嗰阵时就好似个有，都好似系类似系canteen咁嘅嘢 啊！ 咁咧就擺咗兩部坐台嘅， 嗰陣時興嘅， 係啦， 啲酒吧酒都會有呢啲咁嘢嘅， 擺咗兩部烏蠅機，咁啊，即係平嗰、那個坐台嗰啲咁樣嘅。 喂，你冇扮後生。 日本仲有，日本應該仲有，日本仲有啊，嗰、都唔後生係嘛？ 唔係你講過你烏蠅機，你係第一個，你仲唔扮後生？ 咁啊，有嗰、那個打係個打怪獸啦，即係超超超咁樣啦，咁啊。 太空侵略者 系啊，全个动作都系喺度弯住个腰咁样望住个台面玩嘅， 即系唔知 杯嘢喺度， 即系唔知你一系以为玩扶机，一系咧就要喺度打 飞机啦，都系打机，都系打机，只手好快添，仲要系咁样，哇，动作好密啊你， 射嘢啦， 绝对唔会啦，因为嗰啲机系要系依度依只手嘅啫，依只手 喂，你似打碟多啲喎。 捉下 咁樣。喂，好啦，咁啊 ，Michael 啦，咁你本身嚟講，第一次接觸遊戲機係咩？ 我幾歲嗰時喺間書局門口見到佢買嗰部諾德遊戲機。 咩？ 諾德。 我真係未聽過。 未聽過咧，嗰只係東兩塊板。 有。裏面 preset 咗唔知四個遊戲嘅，白色嗰類咁啦，咁啊長形嘅，咁有個 扭 嘅，我都係。咁其實我。如果咁，我唔想同你重複啦。咁啊，褪後少少咧。咁啊，大家我一講呢個名咧，你就知邊個我講咩啦？阿張國強哥哥，有冇印象 ？K K 咯， 佢做乜嘢？ 踢波咯。 唔係，除咗呢樣最緊要咧，佢主持過一個節目 《四 周人穿梭機》。嗰陣時咧，裏邊有個環節就攞住部 Apple II， 然之後整一個咩直升機救人。 哦， 佢系我覺得是史上咧第一個喺電視度啊，唔係我意思係香港啊，做出嚟要嚟俾即係我哋僆仔睇。嗰陣時咧，我就真係流曬口水。A02唔該， 好。 咁我哋而家用一個最新嘅科技，數碼科技啊，咁啊就係將我哋嘅啊影像咧就嚇完孔無缺咁。我而家上翻個 YouTube 睇翻我哋直播先。咁啊嗱，咁講翻啦，咁跟住我見到之後咧，我其實流曬口水嘅。一路咯，跟住我仲記得咧，嗰陣時蘋果個 joystick 咧係唔會回中嘅， 係啊，冇回中，因為佢 好啦，講講咩叫回中先，你講啊， 回中係自己會個支棍會自己翻到中間， 係啦，自動回中，收尾有自動回中個 joystick 咧係好轟動喎，即係嗰個 moment 咧， 我香港見過。 见过，而家观众咪睇到已经睇到噶啦， 系冇错， 我未上到嗰个 link，OK 嗱，咁除咗自动回呢啲游戏机之外咧，咁我哋仲有啲咩游戏咧？我哋嗰阵时做啦，跟住 一路 唔系，跟住一路继续、哦，你一路做 A 嗰扎出晒佢得噶啦，咁我一路睇住一路讲噶啦，我会咁啊呢啲咁嘅游戏啦，其实等下先啊，我睇翻先，我睇翻个 YouTube 先，我依家我唔知道自己做紧啲咩。好，见到呢个啦，系而家系应该系一个直升机救人啦， 咁啊，跟住好下一張。嗱，因為聽眾咧好多可能係聽 Arca 嘅話咧，未必見到嘅，所以我想喺度踢啲人咧嚟睇我哋 YouTube， 因為咧 YouTube 我先 count 到嘢嘅，咁呢有少 delay 啦嚇。咁 anyway， 咁啊嗱，其實你有冇記得嗰陣時嗰個 Apple II 幾多錢一部啊？ 我買嗰部就係1400翻版。 我都係啲人平板啫。你有冇玩過？ 冇，我有玩過，不過我冇買過。 係嘛？咁你有冇買埋個 磁碟機咯？ 磁碟機 啊，磁碟機，錄音機， 錄音機。咩牌啊？ 我嗰個冇牌子，我冇牌子 嘅 嗰個。 唔好似冇牌子嘅三洋。咁 我唔記得係落星定係三洋嘅。 咁咧點咧？咁你用咩嚟玩佢咧？那個 mon 綠色嘅。Green Mon， 你用 Green Mon， 我啊出少少錢，2080卡，買咗2080卡做咩呢？插咗落去之後咧，就可以喺個電視度出噶啦，彩色嘅 PAL 卡嗰張叫 啊 PAL 卡定2080 卡？2080行我嚟行咩啫嘛？ 係咪我記錯咗啊？ 記錯 PAL 卡係 PAL 卡 PAL 卡係因為嗰陣時嗰個 電視 就 PAL 模式。我而家出現嗰個咧，我都未玩過，我冇乜記憶。 Jungle 呢叫嗱呢啲真係達人啊，勁啊！咁你繼續去啦，咁我一路講完嗰個就可以去得㗎啦。咁就我仲記得呢嗰陣時呢嗰、那個錄音機呢一出去開始呢咁嘅聲嘅。 開頭囉。 開頭嘅。 嗰時就 冇定咁樣 嘅。唔係係你要聽到呢個聲先開始播喺電腦度撳掣等佢電腦 receive 佢啲 data。冇聽呢件冇聽唔見呢件聲呢你就唔可以撳呢個掣撳喺電腦度撳 enter。如果唔係佢撈唔到，佢接唔到嘅。 嗱，雖然咧，我哋啲聽眾咧就相對咧就比較係少呢、這個80後啦，咁但係咧，即係我話俾你知啦，頭先你講嗰啲咧，其實做乜嘢咧？我只不過係將嗰、那個個 program 撈落去個電腦個 RAM 一個 RAM 度， 係啦 ，OK。咁嗱，電腦分 RAM 同 ROM 啦 ，ROM 就如果有啲觀眾唔知嘅話，可能 ROM 就係、是燒死落去嘅 ，RAM 咧就係、是。一熄咗機就冇咗噶啦，咁我哋嗰時咧都係 RAM， 知唔知嗰時幾多 Mac RAM 啊？唔係幾多 Mac 啊？ 幾多 K 嘅？ 幾多 K 嘅？ 幾多 K 嘅？ 幾多 K 嘅？我記得係48， 48 K 啊？唔係除唔盡，因為應該64。 唔係64係後期嘅。 後期嘅， 後期要加咗16K RAM 卡，之後再咗64K RAM 卡，之後128 K RAM 卡，最後係256K RAM 卡。 嗱，因為你嗰陣時係做過 program 啊，所以你對呢啲會清楚啲嘅。咁我哋啲廣告佬，咁啊，而家見到嗰個啦，更加唔使講啦。Pac-Man 三口出嘅色鬼 色鬼 Namco 嗰陣時已經係出嘅咯佢 Namco 已經係出咗呢個咁嘅色鬼跟住就喺外國賣緊嘅都係佢嘅 係啊 Namco 我諗佢都揾好多錢喎，就係呢個遊戲。 因為 Namco 我記得 Namco 其實係發源唔係喺日本嘅，係美國嘅。 哦， 日本仔買咗佢個招牌擺低。 仲記得嗰陣時有首歌嘅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啪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啪啪！有迷人唱噶，收尾。不過 anyway， 下次有次講音樂我先講啦。咁我喺度想，咁嗱 Apple 啦，跟住就其實都好似冇咩下後續噶咯。Apple Three 咁點啦 ？Apple Three 唔掂啦 ，Apple Two E 之後到已經到轉咗做 IBM 啦。 係啦，咁唔好講嗰啲先。咁啊 ，Lance 繼續去啲相。咁我因為我呢度有啲 delay 嘅。咁我睇唔到嘅，下次整翻塊鏡咧喺你後邊，咁我即刻睇到你出緊咩相。Anyway， 嗱，咁或者跳少少啦，咁你咧，你呢啲你有冇玩過咧 ，Benny？ 電腦我淨係電腦我淨係喺朋友屋企玩過。咁嗰陣時我最記得就玩咩咧？十項全能。 哦 ，Olympus 係啦， 喺又係 two plus 嘅， 係啊。 啊 ，two plus 嘅， 系啊，跳啊， 跟住 我哋最好笑咧，最好玩嗰陣時咧，有花式溜冰嘅，啊，可以跳針嘅，跳完之後我俾翻，跟住哇，神一般嘅遊戲啊， 係，我都記得，係用 keyboard 嘅， 兩個仔啊，跳完啦，九，好快之後拍個 space bar 咁就跳啦， 因為嗱，仲有一樣嘢，大家記唔記得？嗰陣時啲 joystick 咧係有啲 delay 嘅，有。 睇下咩裝飾咯，其實 嗱，其實咧，我跳一跳，唔睇嗰啲嗱食，因為都仲係食鬼，我見到個畫面，喺我畫面仲係食鬼，所以我唔講啦。咁或者阿 Lance 話俾你知播緊邊個算啦？ 最 城堡呢、這個咩 ？Karateka， 哇， 是不是跟住有個人走出嚟？ 都九公主嘛， 係九公主， 波粒包出嘅 橫向 game， 波粒包出 game， 嗰只係好轟動嘅一隻 game。 OK，A 六未啊？好，零六 A 啦，我想播呢、這個。喂，其實我覺得呢個咧， 雷射坦克， 雷射坦克係其實係好 cyber 嘅。 係， 我覺得佢有少少 inspired by 咩咧？Trump 嗰個咪電子世界爭霸戰啊？ 嗯 ，Trump 定 Trump 啊？ 但係呢只 game 出先嘅。 呢只 game 出先噶嘛？我就話佢 inspire 埋佢咯。係 咯。 佢嗰陣時，我覺得呢只係好鬼正噶啦。咁後邊 ，OK， 零八，我想睇埋零八。 睇唔清楚。 好，出咗未？零八呢只咩咧？ 嗱，風機。 梗唔係啦，鳳凰基地。 哦，鳳凰基地。 鳳凰基地啊，鳳凰基地大佬嚟噶。 哇，我未見過真 係。咁你打得渣啦你。 我真係渣。 五毫子一鋪。 五毫子一鋪。我啲咩喎？撈帶嘅喎。 雞雞油。 啊，雞雞油啊。 雞雞油。 哦，嗱，講開呢個笑話咧，嗰陣時咧，我有個朋友就聽見我呢、這個，因為我有呢嗰陣時咧，啲錄音帶可以帶過帶錄噶嘛。係 啊。 即係大家抄 game 啊，帶過帶錄嘅。咁我真係用劇集打嚟擠呢啲 game 噶嘛，咁咧就驚唔知係邊只，咁我個樓上嗰個就醒俾我啦，就點就帶，但係佢之前好衰唔衰，佢噏埋個名，第二面鳳凰基地，哇！跟住俾我 friend 睇見笑，聽到笑到咧，哇！捉咗我笑幾耐。好啦，我想話翻轉頭，跳一跳去 H 零九 ，H 零九係咩咧？其實我正式嚟講，第二個玩嘅遊戲機， 睇下你。 在 Apple 之前咧，其實呢個出現嘅 ，OK 出咗噶啦 ，OK Atari， 咁 電視有廣告添， 200呢只，呢只200係咪第一代？ 唔係第二代， 第二代 嚟， 但係呢只係咪最流行啊？嗰陣時 係插帶嘅，插帶 你噏下啲 game 講一隻，一人噏只，你唔好噏咗我只啊，大佬噏完就冇啦， 佢 俾我噏先啦，隕石大戰， 隕石大戰係一隻，仲有一隻係真係。真的好冇乜印象，佢啲 game 就 你冇 哦。 但玩完隕石大戰之後，你知唔知咩後果 啊？咩 隻手好痛，因為佢裝飾好痛啊！呢、這個嘢咧， 呢、這個係用力啲咯， 係好用力噶， 好實嘅呢、這個。 呢、這個好實嘅呢、這個嗰陣時有冇雙打噶？ 有 雙打喎， 可以嘅。 但係其實隕石大戰我覺得好好玩㗎。 隕石大戰嗰時都算係咁， 算係咁啦嗬。同埋佢幾 smooth 嘅成個動作，因為佢簡單嘅 graphic 咧。 嗯 嗰陣時真係一啲線狀 遊戲性好咯，只 遊戲性叔嗱，依家我都會提一提講翻遊戲性呢樣嘢，因為我都可能第三節即係睇完呢啲歷史嘢之後，我都講下遊戲性，即係咪即係等於而家咯？因為呢個節目講舊時同而家比較啊嘛。咁以前嘅電視好睇啲，啲歌好聽啲，其實唔係因為我哋懷舊，而係真係嗰陣時係注重內容，注重嗰、那個我哋叫 gameplay 嘅嗰個玩法多過你係真係一味用 畫面 嗱，而家你啲咁樣，你諗下啦，無厘頭咁整啲 3D 動畫戲，你根本冇意思嘅、 嗯。 十年有冇動畫？你睇未啊？十年？ 十年冇， 未睇，你都未睇啊！快啲睇啲嘛，而家多咗幾間，係好好睇戲。喂，係純粹係內容啫嘛，佢唔係講緊啲咩科技咁樣。咁其實就係正正呢啲咁樣出嚟。好啦，跟住啦 ，H 十啦，咁啊麻煩啊 Lens 哥。 Sega 第一代 Master 3 Master 3 你都有啊？呢、這個冇啊？ 有，我有。 你有啊？ 我有。 嗰陣時係咪未咁流行啊？呢隻遊戲機 係佢係取代咗 Atari 嘅。 啊，就接住係呢隻噶啦。 唔係，佢係喺 即係類似 電視係類似嘅。 啊，算唔算係日本嚟講第一炮？ Master 3叫做喺香港、日本叫大廠叫第一部咯。係當年， 但係Atari 是美國的嘛？ 係啊， 亞達利 在香港取代了亞達利咯，喺依個遊戲。 但係我呢只其實我因為其實我嗰時細個一定恨打機㗎啦，我都少見呢只。點解咁流行呢喂， 唔係啲 game 係另一種、另一個、另一類同亞達利比，因為佢亞達利嗰時係16隻色嘅啫，佢就可以做到64定128色。 哇！ 所以佢係所以就。更在畫面度吸引咯， 嚇、啊、嚇、哦！但係佢多唔多遊戲啊？ 嗰段時間，因為全部都玩原裝，所以就少啲，因為貴。 咦？呢句説話可圈可 圈可點啊！ 玩原裝真係幾衰。 呢部遊戲機嘅成功與否就 係取決於係咪成功。嗱，我哋 operator 走咗，咁啊，死啦！咁啊變咗冇想講，咁啊死啦！ 你呢咁跟住 冇啦，跟住就家庭就家庭遊戲啦， 家庭遊戲嘅 ，OK。咁我哋等 operator 翻嚟啦 ，OK。咁啊，好緊要嘅一隻就 H0706 嗰系啦，嗰兩隻或者02都得。咁呢一扎咧又係咁啊，我諗好多女讀者咧都會玩過噶啦。如果 Game & Watch 係啦，呢只叫咩啊？ 呢只 Donkey Kong， Donkey Kong 嘅叫叫咩名？有名咁呢個 英雄救美咯。 唔係我意思話，即係嗰個機係有名咁。 Game & Watch。 Game and Watch 啊， 系啊， 我叫卡片 game 嘅， 唔系 Game and Watch， 我、oh, Game and Watch 即系 Nintendo 第一代嘅游戏机。 哇、wow、哦，Lance 有冇玩过？ 梗系有玩过啦，即系我记得玩嘅系一个救人嘅两边咁样咧，由上面有个艇左右咁坐艇走，即系有一班人 坐 呢个洗头艇， 洗头艇 嘅。呢个就系有个青蛙要过岸都玩过。 啊，青蛙过河， 同埋最系 Game and Watch，Game and 唔系 Game and Watch，、嗯、你唔好响呢个 人面前讲 啊！青蛙过河系真系响街度玩嘅， 嗯， 咁样嗰只咧，坐喺度嗰只。依家我會有啲相嘅，大家懷舊啊！你而家第幾張？ 第六張。 第六張，好啦，咁啊第七張啦。 好， 第七張，第七張呢張咧就係、是、哇，係好細啊！ 都 係 Game and Watch。我呢只 哦， 救火人，救火。 救人係啊 ，Game and Watch 救人。我嗰時係賣$250度。 哇！唔靚喎。 喂，幾多年啊？嗰個係嗰陣時 一九，如果冇記錯， 八日 1979。 1879年， 咦？但我玩嗰時係八幾年，我玩過喺表 哥俾玩嘅。因為頭先嗰部兩個畫面嗰啲係後期啲嘅， 後期 嘅、 嗯、 前期嗰啲係單片呢啲嘅。 呢只嘅單片呢只。 1879年，點解我記得呢？因為嗰時我都係讀緊小學，小弟當年。 但你唔係話唔知你有啊？ 我有，即係後屘我有齊曬，買齊翻曬。 咁你梗係買俾人啊嘛？你留呢啲俾我啦，係都嚇啊$2000收你一部啊，唔得應該，應該唔得啊。 唔得而家，如果仲 work 嘅，應該值6000多。 6000多啊？ 唔買。EB game 有鬼佬仲收緊， 係嘛 ？OK， 而家第幾張啊？都仲係第七啊？唔得。04啊？04。 呢個就 Donkey Kong 都係。 哦，第二代 Donkey Kong 2。 Donkey Kong 2。喂，我想問翻，頭先 Atari 你有冇即係阿達利有冇記憶幾多錢一部？我完全我唔知啊，因為我都係黐人玩嘅， 700多-800元， 700多-800元。 咁 Master Three 係1000多元嗰時係。 哇！ 喂，嗰陣時八幾年啦，應該係。 唔係 Master Three 冇， 都冇 未到，未到，未到，未到。 都係七到尾啊！ 七到尾八頭。 但係嗰陣時千幾蚊，喂大佬，我好記得嘅，我第一份工，我喺1985年第一份工做馬神隻。啊、高级邮差，高级进差，1600元， 系千几蚊。 喂，但我1985年，佢1978年、 1979年到啦，我 喂攞命喎，呢啲系呢价钱 系， 系有钱仔先有嘅，即系等于我哋细个着巴里啊，着 Kickers， 所以好少咯， 好少嘅， 好少，但系都叫受欢迎咯， 系嘛， 好快卖晒。 好，跟住下一个经典啦 ，H01， 你有阵时一定玩过啦， 咩？ 好啦。H01 啊，你睇唔到啊，唔好意思，唔使讲啦， 红白机啦，呢部唔使讲啦，呢部 红白机 系咯，我3年班时玩嘅，即系八几年啊，87嗰阵时，86到啦， 吓 系咯，玩呢部机啦， 你玩咩游戏啊？嗰阵时 玩咩游戏？第一饼大哥当然系孖宝契啦，唔系兄弟啦，孖宝 契弟， 孖宝契弟，其实佢第一批受欢迎嘅并唔系孖宝兄弟， 嗯，系边咧？ 系成龙。 成哎呀， 哎呀， 我有玩嘅，嘟嘟嘟嘟嘟嘟咁嘅声噶嘛，跟住踢下踢下咁样噶嘛，有拳有脚咁样嘅。 其实佢之前仲有部机嘅，叫 MSX。 嗯， 哦，系， 咦？有冇攞嚟？ 你冇 搵我？嗱，同佢分庭抗礼跟住出嗱，虽然唔系同时间啊。我想跳少少， 好， 俾一俾15号啊 ，H15，H 系代表hardware，OK， 唔使讲啦，呢部咧。就我因為呢部嘢咧，就同你認識咗噶啦。 係啊， 嗯， 可以咁講啊，唔係認識咗你啊。要嗱好嗱，各位觀眾如果冇玩過呢部咧，不過唔緊要，有都玩咗噶啦。咁啊 ，PC Engine 啦、啊 嗯、 ，NEC 出嘅無厘頭啊， 嗯、 都唔係做嗰科嘅，走咗去做。咁啊，其實佢有前科嘅，我知佢。佢之前有一部打橫嘅，但係不過佢就唔好留印象。嗱呢部機你見到係咪 OnePay 嘅？ 唔 係。我頭先佢答翻佢記下先，有冇啊？ 有冇 OnePay 啊？ 好似有個插落去有個分插嘅， 係 四人賽車。因為嗰陣時玩過有四個遊戲啊，咩 Explorer 四人賽車最 啊，第一個四人賽車， 四人賽車最受歡迎， 係嘛？即係嗰陣時你開始買 game 咯， 係啊， 即係呢只都算係。喂，嗰陣時一日賣幾多部嘅冇？ 最高啊，三廿零咯， 三廿零，幾多錢部？幾千？ 都要千幾， 千九， 千幾嘅， 我記得千九。 其實遊戲機都算係咁啦。当年千九， 而家都系千九， 而家都二千几啫，而家都系。 喂，当年几多钱？嗱，你班嘅废青，嗱，如果嗰阵时啲钱用嚟买层太古城啊，五廿零万到啫嘛， 可以。 而家过千万啦，嗰层楼，你班嘅废青系咪先？啊，所以学王精哥话真系啱嘅，你谂下整一废青，买埋啲咁嘅嘢，冇钱。 天生知道好多变化， 系嘛？佢跟住多變化，我一陣間都陸續都講埋佢。咁我其實想講咗幾個唔同品牌先。咁我講下世嘉啦，世嘉最舊係邊部啊？你哋知嘅。 Master Free 之後到 Mega Drive 咯。 OK， 呢部啦 其實係唔係啊？Mark Free 之後到 Mark Five。 呢部咧？ 呢部係 唔好話俾知未玩過啊！ 呢部機冇乜印象。 出 prototype 嚟㗎，可能美版喎。 係咯，冇乜印象。 OK， 因為其實咧嗰陣時咧，我係幾抗拒 呢部先嘅， 唔該，阿 Lance 三十一啦，唔該，三十一呢部嘢咧，我真係經典啦。但我未玩過啊，我知道啲人係 佢最出名嗰只 game 係 Wonder Boy， 唔係 Sega 自己嗰只 game 係 Shinobi， 玩咩㗎？ 忍者。 哦，係， 第一代忍者。 第一代忍者， 點解橫向定係咩？ 橫向， 仲有一個橫向雙重卷軸。 咦？佢已經做咗雙卷軸啦。因為我成日以為係 PC Engine 嘅 Super，PC Engine 係 PC Engine 唔係第一代，第一個係佢係 Sega 做嘅， 先做第一個 雙卷。做咗佢先成功咗，就做落街機。 好，我呢度注解一下先啊，我費事啲人咧咩叫雙卷軸，因為即係一頭霧水女讀者其實即係 layer， 啱唔啱啊？ 係啊，即係 double layer 咯， 即係等於後面有個 layer， 前面個 layer， 前面個人咧打到七彩咧，後面啲景喺度喐嚟喐去咧，咁其實好其實以嗰陣時嚟講好難處理嘅。你要記住，喺1987年嗰陣時咧，我賣電腦咧賣16 meg RAM 啊，係4800蚊啊，我買咗32 meg RAM 係9600蚊，我攞翻去俾我老豆睇，佢仲話：哇，貴過黃金，貴過金啊！咁你諗下。嗰陣時仲要係再近前幾年喎，咁你諗下雙滾軸即係兩個 layer 對嗰個 hardware 嗰個要求 高，係啊 ，programming 同埋 hardware 都 咁啊，又咁講嘅，因為嗰陣時呢啲咁嘅遊戲機通常佢都會寫一啲即係一啲嘢啦，或者 chips 啦，燒死落去嘅，就係為呢啲嚟做嘅運算嘅。 而家冇 呢只冇啊， 呢部冇， 即係純粹用 帶嘅啫，淨係。 唔係，即係佢都要寫一啲 chips。 唔係佢嗰粒佢嗰時話號稱佢個 hardware 係同街機一樣，街機 level 嚟嘅。所以其實佢大部分 game 咧都係 哇咁快嘅喎，大佬咁嘅一分鐘。好，講到呢度咧，就我想去啲 hardware 樣咁啊，H41啊，唔該啊 Lens。好 H41。咁啊，乜嘢嚟嘅咧？咁大家睇到未咧？而家好咁啊，其實咧呢啲咧就係頭先阿 Benny 所講嗰啲咧，耷低個死人頭 打機啦，打車。 我日本餐廳傳過嚟嘅。 我最有印象係咩咧？上高一定有兩樣嘢嘅 煙灰缸 ，exactly 煙灰缸同埋一棟錢咯。 全裝知做咩啊？一棟錢 根基 啊！冇錯啦啊！一陣間講根基咧，我講。打機讓 game 文化， 讓 run，Lance 讓唔讓 run 啊？ 梗係讓啦！我試過咧，就係打街霸咧，亂咁撳啊嘛，贏咗個高手，好似我第二班，我用印度佬冇贏佢啊嘛，佢嘈我想打我一鑊添， 我都 爭啲賴嘢。 我見過幾次 啊！咁我新街仔出去九龍打機要賴嘢啊嘛，冇唔知道費佢就係打鑊金啦。 未完呢節之前，我記得有一次我同你咧響世貿中心。睇一個日本仔嚟香港打機，咁咧就打咩咧？唔知打 Street Fighter 定打拳王？ 一定係 Street Fighter， 係嘛？你我未印象。OK， 條架仔未出嚟之前咧，有個香港仔就冷靜，又單手又勝， 單手錯， 單手錯嗰啲咁咧，即係連即係出星龍啊，全部單手 跟住咧，條曱甴一嚟，曱甴係唔讓 round 嘅，兩個 KO， 我唔知道有冇 perfect 啊？ 冇 冇啊？你喺度啊？你 我喺現場，現場 可能我見唔到你啊，視雲高，大家都好啦。咁啊，等陣間下一節再嚟，我哋舊時好啲，繼續睇翻我哋以前細個玩咩 game。好，一陣見。